我想问行政长官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今日的社会里面，市民对政府的信心是很重要的，而负责人是有没有良知，讲不讲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今年是六四的二十周年纪念，二十年前你是一个普通的政务官的时候，你尚且为六四民运动容，今日你可不可以清清楚楚话俾市民听，你是支持平反六四呢？ 行政长官， 香港人对六四的感受和看法，我是明白的。但事件发生了到而家已经好多年了，期间国家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得到骄人的成就，亦都为香港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我相信香港人对国家的发展会作出客观的评价，这个是我的看法。 主席，我问的是特首个人的良知和原则，我现在追问，是不是特首的意思即是说经济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认杀人呢？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了分享利益，是不是就是应该埋没良心呢？ 行政长官， 我所说的就是说，时间过了，香港人对于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不单只是经济上的发展，其他方面的发展都有机会人的成就，以带来了香港不单只是经济繁荣，而且社会稳定。我会希望在这方面大家可以信赖香港人会作出一个客观的评价。我首先所讲的反映了这些 事。 公众席，公众席，公众席的人士，请工作人员，公众席的人士离开，立即离开。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是不是答应？ 行政长官， 主席，如果行政长官是答应呢，我想问一个规程问题。主席，在我们平时的大会那里呢，如果是官员没有答我们的问题的说话呢，我们可以提出的。那在特首答问大会里面，同一样的规则是不是适用呢？因为特首是没有答我的问题的。 吴议员，即使在平时的质询的环节呢，我都不止一次提出过，出席我们会议的官员他回应的问题呢，或者是不能够符合议员的要求。很多时候官员认为他答了，议员就起身说正话，个官员是没有答到我的问题。我认为呢，我们包括主持会议，我作为主持会议，我是不能够强迫我们的官员呢是按照议员的要求来回答问题的。我们在这个行政长官答问会呢，历来的做法都是每一位议员问了之后有一个简单的跟进的质询，如果议员是不满意行政长官的答问呢，我相信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达。 主席，我想请你澄清你刚才那个裁决，因为平时呢，你第一呢，我是不是理解你认为呢那个平时大会的规则呢是特首答问大会都是适用的？第二呢，如果是的说话呢，我就想问你平时呢都分得清几时官员是没有答问题，几时是答案不满意的。那今日主席你是不是都有分清呢？你是不是仍然都是用你的主席的权利，是权力是说特首是答了问题呢？ 议员，平日质询的那个规则呢都适用于这个行政长官答问会。那你是不是刚才认为行政长官没有答到你的问题呢？ 没错，主席，我问他的是个人的良知， 他答的是国家的发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主席， 我再重复一遍，当议员认为是出席的官员或者行政长官没有答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是可以给官员或者行政长官看看有没有补充，如果他认为没有补充，我们都只能够是这样。行政长官， 我再讲多次，我的意见就是代表香港人整体的意见，向他们的意见亦都是会影响我的意见。刚才我所讲的就是我感觉到香港人对于现时的体制的看法，这亦都是我现时的看法。 谭伟豪议员， 我觉得特首呢他讲的那样东西就是强奸民意。 梁国雄议员，你这个不是规程 问题，这个是规程问题， 请你坐。对不住梁国雄议员，你这个不是规程问题，请你坐低。 你怎么可以代表我呢？ 各位议员， 人血不是烟丝来的嘛。 梁国雄议员，请你坐低。 我想规程问题，我想特首澄清，要求澄清，他怎么可以代表我？他怎么会可以代表香港人？即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反感，我完全反感。我希望要求特首澄清， 他 是代表他自己，我没所谓。但如果他代表香港人，我觉得他应该，我要求特首收回，我要求特首收回这个言论。 你坐下。张文光议员。 主席，我是要求特首澄清，为什么他认为他对六四的看法是代表香港人，而且是所有香港人的意见呢？ 我所讲的，我是代表香港人，一般香港人。如果当然不能够代表全部香港人，我再可以讲多一次。我再可以讲多一次，香港人对六四的感受和看法，我说我明白的。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很多年，期间国家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得到骄人的成就，亦都为香港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其他的发展。我很相信香港人对国家的发展会作出客观的评价，这个是我对于现时的判断，是我亦都认为这个判断，我亦都同意这个判断。 主席，我觉得我会，主席， 我尊敬你，你都讲了你对六四的看法，他讲不出，他没有资格做你特首，你不用赶我走。 梁国雄议员， 良知可以出卖的咩？ 李卓仁议员，你坐低。 有冇搞错啊？曾荫权， 梁国雄议员，你马上离开。 你代表我先。 梁国雄议员，你立即离开会议厅。 你唔可以代表我啊嘛？ 秘书， 你讲第二样可以代表我？ 梁国雄议员， 死人啊！人血唔系烟丝嚟噶。 主席， 梁国雄议员， 搞错啊！边个想同人哋？ 梁国雄议员，你立即离开会议厅。 知唔知好多人喺度喊噶？讲呢件事。 主席， 李卓仁议员， 系我 请你先坐低。 唔系，但主席，我讲一讲先，就我会俾特首一个最后嘅机会，佢可唔可以收翻佢言论？如果唔系，我离职抗议。 李卓仁议员， 因为我觉得佢系强奸咗民意。 李卓仁议员坐低。张文光议员，嗱，我哋嘅议事规则咧，如果有议员或者官员发言嘅时候，其他嘅议员系要求佢澄清咧，系个官员或者发紧言嘅议员决定佢是否要澄清，同埋点样澄清法。我哋呢一个答问大会咧，系唔应该变成一个辩论会，所以张文光议员、李卓仁议员，请你坐低，唔好妨碍其他嘅议员提问。 主席，我哋要离场抗议，因为特首话代表我哋话香港人见你冇。 我离场。 主席，规程问题搞错啫。主席，呢个唔系一个辩唔辩，呢个唔系一个辩唔辩论嘅问题。因为在基本法之下咧， 回答 议员的质询咧系宪制上的责任的。主席，如果系宪制上的责任咧，唔系 我已经系决定咗 轻描淡写。 黄毓民议员，你我宣布暂停会议。